第43集。第二天，许岩是九点多醒的，扭头看，旁边那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沈直已经走了。许岩躺在床上赖了一会儿，起来洗漱。今天整个组要去札幌，但因为没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任务，陆森让大家尽管晚起。大概是晚上实在睡得不好，所以早上沈直走的时候，许岩竟然没有被吵醒。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，但许岩觉得这样就好，这样最好。洗漱完出来，许岩换衣服，门忽然被轻轻敲了几下。既然没出声，肯定不是服务生，那就是陆森他们。许岩边穿衣服边去开门。 要出发了，我马上就…… 好字还没说出来，许岩就闭了嘴。站在外面的是沈直，许岩把穿了一半的 T 恤拉下去，沈直的目光从他白皙的胸口随着衣摆的遮蔽一路往下到腰身。最后许岩穿好衣服了，沈直也抬起眼。 给你买了早饭。 他眼下有淡淡的青黑，眼底红血丝不少，睫毛往下垂。沈直睡不好精神差的时候，睫毛就会耷了下来，许岩最清楚。 不用。 许岩转身回房间，从衣架上拿毛衣。他以为沈直走了，对方却拎着早餐回来。许岩有种被否定的感觉，就是那种你以为到此为止了，正要喘口气，结果突然被捂住嘴巴，有人告诉你不对，你弄错了，还没有结束，简直透不过气。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吵到你了吗？ 沈直关上门，把早餐放在桌上。确实没听到动静，可想而知他动作放得有多轻，毕竟许岩睡眠那么浅。 没有，但昨天晚上你很吵，不知道你半夜突然起来干什么，弄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。 他比谁都清楚沈直昨晚到底怎么了。沈直怔了怔，面色有些苍白，但并没有解释。 抱歉，害你没休息好。 许岩心里木的一闷，俯身拎起单反包，抓着手机往外走。 房卡我带走了，你走的时候关好门。 许岩。 他听见沈直轻声叫了句许岩，但他没迟疑，拉开门走出去。沈直正拿起一个饭团和一瓶牛奶想让许岩带着，但下一秒门就被关上。他于是站在那里，眼神停留在门后，很久都没动。一行人到了札幌，陆森把拍摄扔到一边，带他们滑雪去了。吃过午饭已经是一点多，陆大摄影师总算想起拍片的事儿，但没拍几个小时，天色昏暗下来，陆森让大家收工回小樽，说有家酒馆不错。到了酒馆，一群人开始聊八卦。在这圈子里混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幕后和花边新闻。许岩没怎么说话，光听，边喝边笑，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。 头晕了？有一点。我能不能借你的名字用一次啊？ 什么意思？ 不公开使用，不牵涉任何利益，就是在别人面前提一下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影响。 嗯，可以，我同意了。 喝了仨小时，过瘾了，几个人慢吞吞地走回去。陆森最清醒，一路扶着许岩。快到酒店门口时，他提醒了许岩一声。 哎，抬头。 许岩听话地抬起头，看见沈直站在昨天那个位置。大概是听到动静，沈直也抬头看过来，接着朝他们这边走。他没看其他人，垂着眼从陆森手里把许岩接过去。当着外人的面，许岩不做任何挣扎。陆森对那几个喝得迷迷瞪瞪的往这边看的同事解释， 许岩朋友，我先带许岩上去。 他把许岩搂住，揽着他上台阶，两个人贴得近，许岩嗅到他身上冷冷的残留的香水味。 你怎么还不走？ 我跟你一起走。 许岩忽地笑了声，没再说话。 到了房间，沈之帮许岩把外套脱了，将他安置在床上，接着去洗手间拿热毛巾。他半跪在床边给许岩擦脸和脖子。许岩皱着眉歪过头， 别弄了。 好，喝点热水吗？ 不用。 许岩抬手遮住眼睛，好像有点烦躁。 怎么这么亮？ 沈直于是就把卧室的灯关了，只剩客厅那边的灯光晕了些过来。视野昏暗，许岩把手放下去，睁开眼看着沈直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许岩从沈直的眼里看到一些不曾见过的东西，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，现在都有了，虽然已经错失最好的时机。他垂在床边的手忽然被牵住，沈直的手还是很凉。他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许岩，他并没有握得很紧，好像把选择权交给许岩，留在我的手心里或者挣脱出去都可以。许岩的指尖动了动，轻轻反握住沈直的手。他听见沈直的呼吸滞了滞，随后沈直俯身靠近。 许岩。 嗯。 有压迫袭来的预感，他们的鼻尖撞在一起，沈直咬住他的下唇，同一时刻他将手指一根一根地嵌进许岩的指缝里，和他紧紧的食指相扣。许岩含糊地呻吟一声，张开嘴，沈直的舌尖抵进去缠住他。许岩头晕得厉害，本能地吞咽迎合，舌头和嘴唇被沈直发了狠的吮吸，津液从嘴角往外溢，整个房间里只听见两个人的亲吻的声音。虽然感情一团糟，但他们的身体一向百分百契合，接吻之后的动作都刻在潜意识里。沈直的手从许岩的毛衣下伸进去，把他压在裤子里的 T 恤往上扯，没阻碍地直接摸上许岩的腰。他的手还有点凉，许岩打着冷颤，仰头撕了口气。沈直低头亲他的喉结，许岩每咽一下，那块地方就在沈直的嘴唇和舌尖上滚动一下。许岩感觉自己的脖子被咬得发疼，抽着气叫出声： 露丝。